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1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今天公布，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 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开始讨论和修订第二版防疫手册，细化相关措施。 外交部表示，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代办处。 支付宝、微信支付收款码禁止商用是误读吗？央行新规对于消费者会有哪些影响呢？ 学生餐后集体呕吐腹泻，河南封丘要求配餐公司停止供餐。 蒙于德尔塔，世卫组织紧急讨论非洲出现的新型新冠变异株。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郭工您好。 亲人家您你们好。 郭工好。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天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说后半夜东南部地区甚至呢就是说东部的这个大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个轻雾或雾，或者是这个低云，一直要等到明天中午以后才会消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因为明天上午偏东一些的地方是有这个轻雾或者雾或者是低云，那么这个南郊观云台呢正好也是在这个东南五环的这个附近，会影响到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今天南郊观云台的最高气温是13.7度，和昨天这个最高气温一样，明天这个最高气温就可能只有这个9度左右了，会低那么4到5度，这个偏东一些的地方呢会感觉比较阴冷。这个和西边的感觉呢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西边明天那个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光照比较好，气温呢也会高一些。等到明天傍晚以后，这个西南方向开始上云，之后呢就会逐渐的爬满整个北京的天空，这样的话就是晴天呢就暂时的会告别北京。 郭工，那周日的天气怎么样呢？ 周日的话就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周日的傍晚以后呢云量这个就是开始减少，从这里呢可以看出呢就是周日从日出到日落天上都是有云的，而且有时候这个云比较低，光照呢就比较弱，最高气温呢和周六呢基本是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也是在9度左右，就是最高气温9度左右。那么周日天气呢就比较阴冷，那么外出呢就要注意保暖啊，是这样的。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后半夜到明天早晨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今天上午决定，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将于明年的1月6号召开。 北京市14-5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在近日印发，其中提到，截至2020年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378.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7%；常住人口60岁及以上429.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9.6%，处于轻度老龄社会末期。 预计到2025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4%，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小型化、少子化趋势将不断加速。“十四五”结束后，50后开始步入高龄老年期。 高龄老年人口规模攀升势头将非常强劲，到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30%，其中户籍老年人接近700万。因此，14、15时期是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限窗口期，也是应对高龄化的重要窗口期。 规划提到，到2025年，北京将建成并运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不少于1200个，将统筹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养老照料中心、敬老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家庭照护床位，重点推进就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鼓励连锁化大型养老服务机构。集中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提到，北京将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北京将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积极落实国家各项养老保险改革举措，促进企业年金发展，强化职业年金管理，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积极探索参保人多缴费、长缴费的相关政策， 将会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现保值增值，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实现保险经办多卡合一，优化经办服务流程，推动全程通办政务服务新模式，全面提升社保领域经办服务水平，打造具有首都特点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新名片。 今天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限制生育的措施，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女方除国家规定的产假以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到60天。同时，子女满3周岁之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修改后的条例都有哪些亮点呢？ 确实啊，这次这个条例呢，除了公布了从今天开始起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的这个政策之外，我想最大的亮点就是这次这个生育配套支持的措施的发布。那我看到呢，这个其中的这个重中之重啊，就是调整了本市与生育相关的这个假期。一个呢，就是女方我们正常现在是享受4个月的产假，那除此之外呢，可以享受延长生育假期。现在这次的条例呢，是由30天增加到了60天。另外呢，设立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设立了父母育儿假，明确了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享受5个工作日的这个育儿假。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完善了生育的这个养育措施。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觉得养育子女的成本很高，那这一次的支持措施当中呢，就明确了首先要健全生育服务这个健康的网络，让大家可以正常的生孩子建上档。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了与子女数量相关的这个家庭哺育的这个补贴制度。那第三个呢，就是未成年子女的数量比较多的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的，那可以优先纳入这个配租的范围，并且在户型的选择等等方面都会予以照顾。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建立了这种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就近很便宜的上到学。那另外呢，就是完善了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取消了这个限制生育的这个措施。主持人， 确实这样一个条例的修改带来了很多利好啊，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很多细节大家非常关心，比如说建立与子女数量相关的家庭养育补贴，这笔钱什么时候发，怎么发，发多少呢？韩萌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现在是这样的，北京市卫健委呢也针对这个新的条例措施啊，总结出来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来进行发布。那目前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建立与子女相关数量的这个家庭养育补贴，这个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啊，国内对于这项措施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所以目前呢，对于这个发放的时机、包括范围以及标准、资金渠道等等问题，现在已经纳入了进一步研究论证的这个阶段。那具体的细则还会在日后发布，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也会持续关注。那另外呢，还有人对这个提供这个普惠的托育服务机构给予补助这一点非常关注，因为现在孩子的教育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支出。那我了解到呢，目前本市已经启动了多种途径、多种方式以及多种力量参与的这种普惠托育试点的方案的起草，那等方案完善了之后呢，也会及时向大家公布。那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 请假的问题了，延长生育假到60天，男方陪产假15天，以及这个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这个怎么规定，大家也非常关注。那我看到呢，条例当中规定啊，休假期间工资呢是不得降低的。那有关于工资的这个组成规定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组成部分是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费等等这些工资来组成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如果在休产假之间看到了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了60天，那能不能按照新规定来享受这个政策。那我也是了解到呢，夫妻按规定生育，如果女方还处在产假和30天生育这个产假期间的，是可以按照新的规定来延长假期，延长到60天假期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带来的最新报道，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健康公民的献血年龄上限由55周岁放宽到60周岁，在献血者本人可以享受终身免费用血的基础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都可以终身享受与献血量等量的免费临床用血。今天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献血条例》，从2022年2月1号开始施行。 出于对献血者身体健康的考虑，同时满足部分长期固定献血者的献血愿望，条例提高了公民自愿献血的年龄上限，规定北京在提倡18周岁到55周岁的健康个人自愿献血的同时，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既往无献血反应、多次献血的健康个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鼓励个人多次定期献血以及捐献血液成分。同时要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每年应当至少开展一次献血动员组织活动。 今天，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其中提到，公共场所标志应当以规范汉字为基本服务用字，不得单独使用外语。违反规定公共场所标志单独使用外语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并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发布关于2021年北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告。通告提出，在核算2021年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工商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时，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算基数。之前已经发养老金的，前面几个月可以补差额。 通告指出，今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都将以10534元每月作为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基数。 对于在今年1月1号到通告发布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应当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算基数，重新核算并且补发差额部分养老金。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今天公布。意见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基本完成，副中心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 意见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北京发展新高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引导创新链、产业链在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地区布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金融商务服务功能。 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有序承接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疏解，研究制定中心城区存量疏解调整综合政策，建立健全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工作对接机制，加快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另外，副中心还要构建大尺度绿色空间，鼓励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协同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北运河上下游同步治理和防洪达标建设，根据水资源条件分步推进京津冀段通航。 我们再来看北京佑安医院今天举办纪念建院65周年暨学术大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佑安医院新院区作为北京公共卫生临床救治中心，将会落户城市南部，规模预计达到1000张床位，其中包含300张负压床位。 计划建设的公共卫生临床救治中心将把握平疫结合的原则，也就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具备及时提供医疗保障的能力，而在平时可以作为区域医疗中心满足周边居民医疗需求。为此，根据初步设计，新院区将设置大约300张负压病床，并且按传染病防控要求设置病床，承接呼吸道传染病重症病人。 新院区落成启用后，位于丰台区的老院区仍将保留部分床位，负责城区内部分公共卫生需求，展开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并且承担科研功能任务。目前，新院区的选址、规模、功能定位等具体设计仍在规划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关注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在首钢办公区举行冬残奥筹办情况主题新闻吹风会。新闻广播记者王景清从会上了解到，冬残奥会5个竞赛场馆和3个冬残奥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已经与场馆主体工程一起同步完工。无障碍各主要客户群，无障碍流线清晰顺畅，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规范标准，可持续及人性化建设目标明确。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说，为保障残疾人享有高水平的参赛观赛体验，北京冬奥组委专门制定指导意见，提出了57个业务领域中涉及残疾人的特殊服务需求要点，并推动落实。他以新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举例说明。 那么这个知识手册可以说是咱们国内首创。大家看到了，我们通常情况下的文字呢，就基本上是这个字体。可是你看这个为什么叫大字呢？我们盲人分成了3类：全盲、半盲、低视力。全盲运动员能够摸出来他的文字，以往呢是牛皮纸似的，特别的厚。那么我们这次采用了新的技术，只是在上面一层高科技研制出来的盲人印刷品。我们还有英文版。 这套书籍的编写也区别于以往。 过去我们以往先有理论后有实践，我们这本书是先有实践后有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组织了不同类别的残疾人，把他们在生活当中、运动当中一些体验描述出来，我们残奥会部的同志们和我们有关社会上的一些同志们一起编成现在的一种理论，可以说基本上能够满足20多个业务领域。 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素芝介绍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按照冬残奥技术规范提供专项竞赛服务。 一个是要确定参赛运动员的分级，在竞技和竞速2个结束区都为运动员提供专业的轮椅假肢维修服务，服务运动员的休息室、打蜡房，包括我们的领队会的会议室，同时都要达到国际残奥委会的无障碍的技术标准。 根据赛区实际，精心提供方便坐姿运动员的专用设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竞速的赛道上呢，我们设置了总长度达到980米的脱铅，在竞技结束区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条长115米、宽1米2的这样的魔毯，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坐姿运动员在休息室、赛道、训练道之间的连接。 古杨树场馆群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既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竞赛场馆中运行时间最长，也是使用频率最高、承办冬残奥会赛事最多的场馆。残奥冬季两项和残奥越野滑雪两个大项共38枚金牌将在这里产生，占北京冬残奥会金牌总数的48.72%。北京冬奥组委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媒体副主任王双介绍说，他们秉承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办赛理念，认真分析到场馆参赛的残疾人身体条件特点和实际需求，设置无障碍流线。 针对我场馆下肢重度残疾运动员相对集中、坐姿运动员无障碍通行需求突出的特点，我们专门设置了坐姿运动员雪上专用通道。坐姿运动员更换坐姿滑雪器以后，能够在通道上顺畅通行，自主完成从热身、参赛、等候成绩到接受采访的全流程。 另外，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有115名运动员正在备战冬残奥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办成功以前，冬残奥会6大项目，我国只开展了2个大项，也就是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经过努力，全国冬残奥运动员由原来不足50人发展到近1000人，技术官员从无到有发展到100多人。冬残奥项目由2个大项拓展到6个大项，实现了2022年冬残奥会参赛大项全覆盖。

家有小萌兽，来当金小葵。招商银行现推出金小葵俱乐部，资产达50,000元即可注册，入会即有机会获得 Switch 游戏机等好礼，更有亲子口腔折扣、精选酒店、免费精品课程等丰富权益，快来加入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本土病例4例，包括上海3例，其中浦东新区2例，青浦区1例，辽宁1例，在大连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今天，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截至今天早上8点，累计排查昨天上海确诊的3例本土病例，在上海密切接触者182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首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累计排查到在上海密接的密接337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首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累计排查在上海筛查人员54759人，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累计采集环境样本1260份，其中29份样本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都是一病例临时居住地环境样本，其余都是阴性。 根据上海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形成的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昨天起，上海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发布公告，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立即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待上海市全都为低风险地区之后，可以恢复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但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得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得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同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发布信息，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 记者昨晚从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名来杭返杭人员经核酸检测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经核实，1名无症状感染者是外地回杭州人员，11月19号外出，11月22号返回。另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是与他同行来杭的外地人员。 截至昨晚，杭州已经核查密接344人，次密接64人，其中156人核酸结果全都呈阴性，其余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还在进行中。 据了解，第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教职工。为迅速切断传播链，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已经封闭管理，浙江大学已经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教学活动转入线上进行，并迅速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体师生员工暂停所有聚集性活动和外出交流活动。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驻立陶宛外交机构已经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能否介绍相关情况？ 赵立坚表示，11月18号，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开创了恶劣先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今天，中国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 赵立坚指出，中方这一举措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的正当反制，责任完全在立方。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都不会得逞， 我们奉劝立方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纠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一条支付宝微信支付个人收款码将于明年3月1号起被禁止商用的消息刷屏。但是另外，据财联社记者了解，央行新规并不是对收款码的商用完全禁止。通知明确强调了收款码分为个人和经营用收款码，经营用收款码不在通知限制之列。 其中将受到约束的主要是个人静态收款条码。按照规定，个人静态收款码原则上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各机构应该审慎确定个人收款静态码白名单，并将有明显经营特征的个人收款条码用户参照特约商户管理。个人可以将收款码申请变更为经营性用途，但是变更的标准相关部门还在研究中。 那么支付宝微信支付收款码禁止商用是误读吗？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第一，不是被禁止商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咱们今天看到的这则消息呢，是咱们央行在10月发出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通知里呢，是把现在我们在市场上主流的三种收款和支付方式进行了一个整合式的业务管理，然后综合性的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我们现在有三种收款模式。第一个是银行卡，特别大额的支付我们可能还会习惯用这种 POS 机。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前些年比较流行的条码支付，细细长长的那种条码支付。第三种呢，是咱们现在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我们的企业都非常习惯使用的，在央行这儿来讲叫创新支付业务，也就是咱们大家比较习惯的用二维码，无论是支付还是收款。实际大家今天热议的呢，主要是指第三种方式，叫创新支付受理终端等相关业务的这种管理。那么其实这条管理呢，在10月央行发出的这条通知里呢，没有特别新的规定，它只是说关于创新支付受理终端等相关业务，应当按照2017年281号文，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来进行管理。这条新闻呢，就是告诉大家央行要对这三种收款或者支付的模式要加强管理了，并且它是整合式的加强管理。2017年的281号文当中呢，并没有限制支付宝或微信禁止商用，只是里边有关于小微商户，小微商户就是不需要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它有一个每日和每月的限额。可能大家会认为个人都有收款码了，那这个收款码我是不是不能用了？我没有看到明确的约束性的规定说不允许个人进行收款，只是对经营性收款和非经营性收款呢有了这么一个表述。比如说特别常用的发一些快递，快递员上门来取件的时候支付他快递费，按说这快递费我应该支付给快递公司，但是现在快递员呢，大家都是为了方便说行，您扫我的这个二维码吧，就替公司代收了，然后快递员回到公司之后再把这钱交到公司。但实际上从央行这个角度来看，这笔费用收费是经营性的，原则上就应该由经营单位去收取，而不应该由个人就快递员去收取。在未来对于这种并不规范的收款业务，我们要规范起来了。 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扫码支付等支付方式已经十分常见，这样的行为将会被纳入监管。今年10月13号，央行官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从支付受理终端业务管理、特约商户管理、收单业务监测三个方面入手，对于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管理要求。与此同时，条码支付也被纳入监管，对于个人收款条码的使用规范作出具体规定，并将于明年3月1号起施行。 另外，通知也对收款条码管理和远程非面对面收款进行了说明。为什么要约束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而经营用收款码为什么不在通知限制之内呢？个人静态收款码原则上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这个规定出于哪些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杨子亚的解读。 实际上个人静态的这个收款条码， 它可能会造成各种非法行为的产生，比如说诈骗、盗用，比如说我拍照了一个人的这个收款码或者付款码，我去使用，就有可能造成非法或犯罪行为的产生。对于央行来讲，它是要引起监管的重视的，因为现在世界各地的央行都特别重视洗钱这样的一种非法行为。那么对于这种静态的非面对面的这种收款，就涵盖了我们要进行反洗钱的这种监管行为的推广。 规定里还说到，各机构应该审慎确定个人收款静态码白名单。这个个人收款静态码白名单是指什么呢？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白名单。这个白名单如果就以往的理解，它实际是一个安全的名单。静态码的白名单呢，我们还得有待央行它可能会有下面的这个分支机构进一步的在监管的过程当中动态的去看他们的监管思路。 经营用的收款码为什么不在通知限制之列呢？ 央行在监管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包容允许经营性的创新的收款模式的行为。现在由于二维码的普及，我们把经营性的行为和非经营生活性的行为混同了，也尤其是普通人他可能不去分这种行为，但是我们要区分。为什么我要是有经营性的行为，我是否应该有纳税问题呢？对于非经营性的这种行为呢，那可能就要告诉我们自然人，这个收款码我们可能要有一个额度的限制。 那么央行的新规对于人们日常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会有哪些影响？如何才能有效区别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思亚的观点。 最重要的压力最大的不在于我们个人或小微商户，或者是说普通的企业，压力最大的在于收单机构，也就是说第三方支付收款平台，他们要去审核商户的身份，他到底是自然人还是说经营性的行为。经营性的行为它是属于小微商户，还是属于中小企业，还是属于大型的，他可能要针对不同的客户的身份协助央行去进行一定的管理了。那收单机构恐怕在明年3月1号以后，对于协助央行进行身份审核要有比较大的压力了。如果他们审核不力，央行可能首先处罚的是他们。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呢？ 我们就要看，如果是自然人，2017年出台的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里边，第四条专门写到要规范小微商户收单业务的管理。这里边就讲，为小微商户提供收单业务的，不得为其开通受理终端磁条交易功能。收单机构应当结合小微商户的风险等级，动态调整可受理的银行卡的种类和交易限额，以同一身份证件在同一家收单机构办理的全部小微商户受理信用卡的收款金额上限为日累计1000元，月累计10000元。那如果收单机构在这里审核不够严，这个小微商户他月累计超过10000元了，可能我们的收单机构就要提示他，你可能需要办理个体工商户啦，你可能需要去办理一个小微企业的营业执照了。 我们再来关注自行车行业。疫情之下，自行车在全球迎来了大流行。今年以来，自行车行业上游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导致车架、车把和变速器等自行车零部件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受此影响，部分自行车厂商纷纷上调产品价格。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记者遇到了正在给整车厂送货的自行车零部件供应商邹日。邹日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工厂主要将铝合金、镁合金、钢材等原材料做成零部件避震前叉，供给自行车整车厂。今年因为原材料涨幅太高，他只好被动调整供货价格。 像镁合金这一块，年初的时候2万多一点，去年的时候是19000，到目前为止34000多。原材料上涨，我们也只能是给那个厂商、厂家调整价格。我们现在上调大概幅度20%吧。 据了解，往年自行车行业的原材料价格非常稳定，很少出现明显的波动，但从去年开始，不少用于自行车的原材料出现上涨，今年价格不仅持续上涨，而且涨幅也更高。深圳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的高管告诉记者，从业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长时间的原材料涨价潮。 目前铝锭呢是做自行车的主要的一个核心部件，那铝锭在整个车里面的一个成本构成呢，大概会占到20%-30%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从原来的一吨是13,000，到今年的涨到一吨的23,000-24,000，大概上涨的幅度有80%啊，车胎啊，包括也有20%-30%的一个涨幅。 原材料持续上涨，导致自行车车企制造成本明显上升。为降低成本压力，部分自行车生产企业不得不上调整车出厂价格。不过，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自行车企业无法将所有成本上涨的压力全部转移到下游终端销售市场，因此不少企业依然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 我们从今年的5月初调了一次，大概是5%，然后从11月又调了一次，也是在5%以上，从来没有一年两次的调整。 我们的自行车专卖店大约是从11月13开始调价，全线产品大约上涨了15%以上。 再来关注最近河南新乡封丘县七成中学30多名学生呕吐腹泻一事引发关注。今天涉事的公餐企业北京智宏恒达商贸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企业为封丘地区10多所学校大约3800多人供餐，都是同一个食堂做出的饭菜。目前只有一所学校反映这种情况，其他学校暂时没有收到反应。企业已经于11月23报警，正在等待调查结果，同时对七成中学暂停供餐，对其他学校正常供餐。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封丘县七成中学30多名学生在食用了集中配送的营养午餐后出现呕吐腹泻现象，引起家长担忧和不满。学校校长接受采访时表示，送餐公司是由地方教育局招标。 其调查显示，北京智宏恒大商贸有限公司注册于2018年3月，注册资本900万元，注册地在北京昌平区，经营范围包括餐饮管理、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内容开展经营活动等。公司唯一分支机构在封丘。 昨晚封丘县当地官方回应此事表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并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要求县纪委、公安局、卫健委、教体局、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连夜开展调查工作，对负责给学校师生配餐的北京智宏餐饮公司立即停止供餐，待情况查明后再做处理，对身体出现不适的师生逐一进行家访。 目前除3名学生在封丘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以外，其他师生身体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没有不良症状。在封丘县人民医院的3名学生目前身体状况整体平稳，同时提取食品留样、呕吐物和粪便进行化验追溯，查找事件的原因。 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市昌平区政府2020年11月行政处罚信息中查询发现，北京智宏恒达商贸有限公司因为违反相关环保规定被行政处罚过2次。 这两天继逍遥镇胡辣汤商标风波之后，陕西潼关县潼关肉夹馍再现商标纠纷，引发广泛关注。日前，潼关肉夹馍协会将带有“潼关”两个字的肉夹馍商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万-5万元。如果商家想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的商标，需要缴纳99,800元的会费。 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回应指出，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它的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它的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随后，潼关肉夹馍协会也就商标维权一事发表了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承诺立即停止对于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 好，北京时间的18:44，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蒙于德尔塔，世卫组织紧急讨论非洲出现的新型新冠变异株。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博茨瓦纳、南非等多国近日报告了一种新型变异新冠病毒，这一毒株不同寻常的变异引发众多科研人员关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专家托马斯·皮科克日前表示，博茨瓦纳发现的这种新毒株名为 B.1.1.529， 有32处变异，其中有多处变异可能会导致对现有疫苗更强的抗药性。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学教授弗朗索瓦·巴鲁表示，这个新毒株携带着一系列不寻常的突变，可能是在免疫力低下人员慢性感染期间发生的变异，也可能来自某个未经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他表示应该密切监测这一变异，但是没有理由过度担心，除非它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出现频率上升。 博茨瓦纳目前已经报告4例这一变异毒株感染病例，这4例病例在22号进行了航空旅行前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他们都已经完全接种过新冠疫苗。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和德尔塔毒株相比，这一变异毒株具有更多的基因突变。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25号也宣布，南非迄今共发现了22例这一变异毒株病毒感染者。南非卫生部当天紧急召开针对新型变异病毒的新闻发布会，表示这一新毒株令人担忧，它携带的变异可能会导致传染性增强，并帮助其规避免疫系统，这也许是造成最近几天南非豪登省病例急速增加的原因。 一些卫生专家认为，随着多国解禁并且重开国际旅行，这一新的变异毒株的传播范围已经扩大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而且新毒株的刺突蛋白显示了32个突变。目前的大多数疫苗针对刺突蛋白启动免疫系统对抗新冠病毒。那么什么是刺突蛋白？它会如何影响疫苗的效果？这一毒株真的会比阿尔法或德尔塔变异株更难应对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陈宇教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刺突蛋白呢，也叫 S 蛋白，它的英文名叫 Spike， 它实际是这个病毒啊，它的外壳上面一个突出来的一个蛋白，它负责干嘛呢？它负责跟我们的那个人的细胞的表面的受体叫 ACE2 这个蛋白相互结合之后完成。病毒的这个吸附到这个人的细胞表面，然后从而感染进入，也就是人的这个细胞。所以这个 S 蛋白也叫刺突蛋白，是病毒入侵环节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蛋白。那么我们的这个抗体，不论是你感染了这个新冠康复患者体内会产生针对这个刺突蛋白的抗体，还是说我们疫苗接种者，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体内也会产生这个抗体，这个抗体呢也是针对这个刺突蛋白的。那么我们这些综合抗体的保护是怎么保护呢？它就结合在这个刺突蛋白上面，那么使得这个刺突蛋白无法再跟我们人的表面的 ACE2 去结合，它就不能再侵入这个人的细胞了。那么当这个刺突蛋白突变了之后，我们的原有的这个抗体，那么它很有可能呢，由于这个 S 蛋白突变了呢，那么我们的抗体就不认识、不识别这个突变之后的这个刺突蛋白了。这样的话呢，就逃逸了抗体的这个保护，从而它可以相当于突破综合抗体的保护，再去结合人的 ACE2， 从而导致感染。 我们看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学的教授表示说，这个 B.1.1.529 携带着一系列不寻常的突变，哈，可能是在免疫力低下的人员慢性感染期间发生的变异，也可能是来自某个未经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首先，这个结论呢，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去表明可能它跟某个艾滋患者相关，而且呢，这样的可能就是说一些结论它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呢，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实际上，任何病毒，尤其是 RNA 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间，随着它复制的不断的进行，它的这个突变啊，都会随即产生，而且呢，有意义的突变、有用的突变呢，它会不断的累积，无用的这个突变它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所以很难想象它跟这个 比如说免疫啊或者等等吧，就是其他的因素可能有一些间接的联系，但很难想象它有一些直接的联系。所以就这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呢这个结论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考究。 我们看到也有观点说应该密切的监测这一变异，但是没有理由过度担心，除非它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出现频率上升。这里的这个频率上升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频率上升指的就是突变的频率，或者说新产生这个新的有意义的变异毒株的这个频率上升。我觉得这句话我还是比较支持的，就是说目前大家呢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因为这是可以预见的，就是说病毒在不仅是新冠，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就是这个 RNA 病毒，它由于它本身这个 RNA 的复制它就保守度就非常低，它在复制的过程中间它不像 DNA 那么稳定，比如说我们人都是遗传密码是 DNA 编码的，它复制很稳定，但是这个 RNA 病毒本身复制的过程中间它的这个出错率就很高，这种出错都是随机的，所以它一定会在流行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也确实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这个，而且它的这个频次通常来讲在一定范围内上升下降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这个人类行为包括社会也好政府的管控防控等等，它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要综合的来看。 那从目前这个变异毒株的情况来看，为什么会引起很多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警惕？您觉得它有可能比德尔塔的变异毒株更难应对吗？ 因为它才出来嘛，还没有看到临床上面实验室的研究就是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到底突破感染跟 Delta 所产生的变异位点到底有多少不同，包括这些不同是否真的能够对已有的抗体产生逃逸，它这些突变点在不在关键位点上，然后即使在关键位点上，我们的抗体现在的抗体不论是针对原始毒株的还是针对这个 Delta 的，到底它会不会逃逸，现在我没看到这个数据。那么第三个，它的传播力致病性到底有没有增强，也缺乏相关的数据和研究，只是说我目前只是看到由于它的突变的氨基酸的个数比较多，所以有所担心。那么我想很快相关的一些包括科学家也好相关的研究也好都会去针对这些问题来做一系列的围绕它做一系列的研究，那么等研究数据出来了，针对这一些系列的现象呢，我想的话呢就说人们的应对措施也好相关的一些调整也好都会及时的跟上。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公布的欧元区央行十月会议记录显示，与会委员认为通胀可能如何发展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央行必须在十二月关键会议之后保留充足的政策选项。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这个欧元区对待通胀的态度呢？ 那么欧洲呢现在和美国的情况很像，它的通胀很高，而且呢欧美呢是 PPI 和 CPI 都很高，这和中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那这说明他们的需求端确实是比较旺盛的，但是这个旺盛呢是欧美之前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给它兜底的情况下给它抬起来的。欧元区呢它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呢它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他们的财政政策由各国自己掌握，掣肘太多，所以说力度呢比较有限，所以说欧元区它主要还是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宽松来刺激经济，因此呢他们不敢贸然退出货币政策，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说货币政策退出了，那么当前的这种经济的火热的情况可能会迅速的消退。而且呢现在能源的价格从高位回落，2022年对于能源可能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所以说当前欧元区的这种高通胀到底会持续多久确实不确定性非常的高。而且呢像前面一位嘉宾也提到现在有一种新的毒株，那么这种新的毒株可能会给全球需求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确实也有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说现在欧洲央行是避免对十二月之后的政策做出一个长期的承诺的。主持人， 另外，我看到近期市场有预期说，美联储可能会把缩减购债的速度提高一倍到300亿美元，并在三月中旬前结束其疫情时期的购债计划。那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预期呢？ 那么这个预期呢，昨天其实有提到，相比于欧元区对于货币政策的滞后，那么美联储这边可能它会加速去退出一个宽松。那么美联储如果说要加快缩减它的购债规模的话，那么可能是在从明年的一月份开始，那么下一个月中旬的议息会议上面就可能会有消息。市场现在呢确实是高度的关注这个情况，而且呢把这个预期啊已经计入到了美元的价格之中。美欧之间货币政策的这种分化是使得美元指数近期大涨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好，那么金星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914，欧元对人民币报7.1905，英镑对人民币报8.5052，加元对人民币报5.0133，澳元对人民币报4.5618。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处煤矿在25号发生了矿井起火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2人死亡，包括6名救援人员。安全人员认为甲烷爆炸是火灾的原因。矿井的负责人和2名高级经理已经被逮捕，当地将为遇难者哀悼3天。 根据报道，事发时共有285名工人在矿井中作业，大多数人被疏散，但几十人被困在井下的一个偏远区域。由于甲烷和一氧化碳含量过高，救援行动暂停，死者包括6名救援人员。 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后半夜到明天早晨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杨红、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6个字，这里有北京市的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历史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